到涿州市指导检查全国两会期间铁路护路联防工作，并对一线职工进行走访慰问。为充分发挥党政机关示范引领作用，带动全市党员干部切实转变工作作风，3月6号，涿州市东城坊镇召开机关作风整顿暨工作部署会。会上认真组织学习了市机关作风整顿会议精神，结合东城坊实际，对机关作风整顿提出了整改意见，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。好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爬上全世界的屋顶，带着全部的清醒和一只酒瓶，看月亮的时候不能戴着眼镜，在阳光之下不能流泪伤心。我爬上全世界的屋顶，带着美时候，有谁能挽救我的噩梦？才能创造奇迹。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，只怕全世界同时都下雨。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，你终于知道 的

车的白马，细细的卷发加一身洛丽塔，叫醒我口袋中的电话。格林家的公主，安徒生的女娃，牵手的孩子和着幻想的交换，下着猫咪之角带坏笑的不老，懒懒的瞄准挂着藤浆，理发的娃娃脸长露在身边，可惜我还没有发现。

西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，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，友情天地，我满心欢喜。 我们是很容易沉醉在蔡琴的歌声当中的，特别像这一首《你的眼神》。语文课上学会一种修辞叫做通感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女孩冲你微笑的时候，感觉就像吃了蜜糖一样甜，这是视觉跟味觉的相通。那听蔡琴唱这首歌的时候呢，会有这种感觉，只不过那是视觉跟听觉的相通。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希望今天你的听觉还有你的心是相通的。来听到王铮亮的 Say Yes， 就是电影版《咱们结婚吧》的一首插曲。 远方路蜿蜒崎岖，牵我的手一起，听云对风说愿意，在这夏日天空。身边的人潮退去，黑夜不期而遇，星空下剩我和你，多像童话故事里。谁在我耳畔，在我身边不停许愿，说好想听见 Say 手一起听云对风说愿意，在这夏日天空里，身边的人潮退去，黑夜不期而遇，星空下剩我和你，多像童话故事里，谁在我耳畔，在我身边不停许愿，说好想听见 say yes。 海岸感觉 Yes， 这首歌配合王铮亮清亮柔软的歌喉，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那种温柔的气质。而这首歌是由音乐人董东东作曲，陈曦填词的。像大家都熟悉的《终于等到你》，包括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，都是他们的原班人马。继续来听到周杰伦为蔡依林写的这首歌《倒带》。 的未来到底多久才来？

想着你疼爱我的脸，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， 当你醒时我梦无意相见， 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， 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，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，当我醒来时你正如面，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，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，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，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，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， 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，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，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，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。 想念这首歌最初是在96年收录在齐秦的《丝路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后来到05年的时候，袁惟仁把这首他创作的歌曲收录在自己的专辑《你不知道的我》当中，而且还邀请了当时还是新人的马来西亚创作歌手黄淑慧来一起合唱。说到袁惟仁对黄淑慧的影响可以说是颇深了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靓颖《敢为天下先》，那这也是电视剧《武媚娘传奇》当中的插曲。 眉心被画出江山的模样，谁的指尖被梦涂上娇羞浓妆，月如水，花似火，映出一片晴朗，谁的青春不曾有潦草迷茫，你在梦中时常回忆最初的模样，那个不问世事曾经倔强的姑娘，天堂路难前往，爱与恨两相忘，收起心上让时光留在手掌，敢为天下先，为爱恨缱绻千年，江边清风云烟，恋着娇羞容颜，敢为天下先，为旧梦留恋万卷，尘世红颜看遍你在梦中时常回忆最初的模样，那个不问世事曾经倔强的姑娘，天堂路难前往，爱与恨两相忘，收起心伤让时光在手掌，敢为天下先，为爱恨缱绻千年，江边清风云烟，恋着娇羞浓颜，敢为天下先，为旧梦留恋万卷，尘世红颜看遍灯火千年，江边清风云烟，恋着娇羞容颜，敢为天下先，为旧梦留恋万卷，尘世红颜看遍灯花好与远，悠悠心事拂袖解云 也是一首很有古典韵味的歌曲，来自张靓颖演唱的《敢为天下先》。

去未来的路。我要像梦一样自由，像大地一样宽容，在看见新方出的路上点亮生命。 像梦一样自由，很多人都会问什么是自由，怎么样才可以自由呢？我倒觉得我们都拥有一颗自由的心的话，那就是属于我们的自由，而生活呢也会变得更加的宽广了。有的时候觉得人生就像旅途一样，驾驭自己的人生必须具有一种勇者无畏的态度。今天就一首歌带来一首陶晶莹的《太委屈》。好了，这里是你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特价房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点儿 com 提醒您，现在时间20:00。